彩夫兄，今天你也算是玉有容焉。 对呀、啊， 这个咱是我们锵锵三人行历史性的一天 啊， 因为你知道吗，刘岩，我们是头一回请来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舞蹈老师。 哇、 哦！哎、啊，我说这个话有所本呢。 嗯 哼。这是他的自己的原话是吧？你说你不喜欢被人介绍成是奥运会开幕式彩排的时候摔下来的那位舞蹈家，你喜欢被人介绍成是坐在轮椅上的舞蹈家。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好像总是被08年的一个事情好像带了一个符号。作为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我只是真实的做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在舞蹈学院跟我的学生相处，然后呢跟我资助的孩子相处，我觉得生活得很愉快，与舞蹈在一起，这就是我。嗯， 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这个事情哈、啊、还是从这个张艺谋导演有一次好像说起来， 嗯， 就说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啊，因为这个你本来是 A 角嘛、 嗯、 是吧，结果呢出了这个事情。第二次呢，我是在找林峰大夫也上我们三人行。 明白。 哎，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我对你感兴趣的是这个手 啊， 是这个手，因为他说啊，你坐在轮椅上难道真的就不能跳舞了吗？哎，原来呢他就开始研究啊这个手部动作， 嗯， 包括这个佛教的这个手印。哎，这东西太有意思，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导演用快动作看看咱们刘岩的手。你瞧 啊， 哎呦呵，哎，挑这个舞蹈演员的时候要挑手好看难看吗？ 嗯，都是非常标准的，关于腿的长度包括手臂的长度，但是精准的它是造，就是这个形状长得如何的话，实际没有那么的绝对的精准，要有一个标杆式的东西，但要看漂不漂亮，确实。 哎，所以说你现在成了一个，哎呵，彩夫，你也比划的， 哎，可以， 你对兰花指感兴趣， 你这有弥勒佛的感觉了，是吧？啊，哎，你瞧瞧多美啊！ 对对对对，像莲花刚才那一个手型啊。 对对对，这个叫小五花，这戏曲里来的。 对对对， 这是 小五花，对对对，这个叫兰花指。 这样的 兰花指，你看你看中国古典舞里女孩里永远都用这个叫兰花指，这个手型就是你做任何动作它都离不开这个手，叫扇膀啊、 嗯、 托掌按掌都是兰花指。我的理解，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思，这从戏曲来，梅兰竹菊它不只是好像我觉得是一个植物，实际上代表一种精神。 对， 梅兰竹菊，嗯， 就是中国古典舞的这个手型是跟戏曲特别有关系。 对，它从戏曲中来。 哦， 嗯，你会发现，尤其我们现在比较讲到的中国古典舞是建国以来1954年北京舞蹈学院成立， 嗯， 然后开始思索关于中国古典舞创立的问题。所以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您两位一定还比我了解，就俄罗斯专家是来配合我们所有的，我觉得一些工作 啊， 所以北京舞蹈学院那时候有幸与俄罗斯的专家合作，所以我们的训练体系里大部分脚下的东西用到很多是芭蕾的东西， 哎， 因为一个训练的体系很快就可以拿来使用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但是关于风格性的东西，我们就一直在思索，那当时就把戏曲方面的很多专家全部叫过来，我们就在戏曲舞蹈当中抽离这个所谓中国传统舞蹈的东西，这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个手，包括这个拳，包括这个男孩用的掌，这都是戏曲来的， 对， 这都是那时候来的，嗯， 对，哦，原来这个所谓中国古典舞这个体系，等于是新中国给建立起来的， 对，在这之前，包括我们在研修舞蹈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难被完全文字记录下来，它不是音乐那个方式。 那你比如说像是咱们过去说的这个霓裳羽衣舞啊、 嗯、 唐朝的时候的那种舞，那个算是什么呢？ 那个是真，我们真诚的一直在探寻的很多问题，我们要恢复的古典的东西。但是那个时代哪有现在这么好的设备，往您演播厅一坐，您说咱们现在啊，刘岩，咱来一个兰花指哈，你就给记录下来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呀， 嗯， 那个敦煌里面有残卷叫五谱， 对， 据说有一部分不在中国， 啊，非常遗憾。但是那样子的文字都很难形成真正的那个意识，就你的动作是如何的，用文字如何去描述那动作难模仿，但是音乐和诗歌都可以，所以舞蹈是很难。那1954年的时候，一建国呢，新中国成立，所以我们的文艺啊，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舞蹈， 哦， 舞蹈圈就在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人呢，啊，真是有他特殊的际遇啊。 对。 哎，也你他可能原来永远也想不到自己开发这个手部舞蹈的研究，包括甚至是佛教的手印。采夫对这个有兴趣啊？ 我觉得刘燕老师实际上是超越了就是我们的现代舞蹈学派的，就是古典舞蹈学派，因为那个是革命舞，那个是革命舞需要的。我芭蕾跳跳白毛女啊之类的啊，我加上手的动作，要创造出中国学派之类的。 对。 但真正的刘燕老师研究的是实际上往上追溯历史。那追溯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追溯到这个宗教的最初的来源，来探究现代的一个戏曲里边的舞蹈的形式，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就是我看那个书里面，尤其《兰花指》，为什么一直摆弄啊？我就给刘老师提供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书里面你说《兰花指》最初的来源可能不太好考，也许就是从佛教里边的这个拈花的那个动作。不是有一个叫拈花微笑哈， 嗯， 对， 哎，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来了个这个动作，哎，有一个弟子突然间就懂了， 嗯， 那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看汉朝和兵马俑那个汉朝的砖雕和秦朝的兵马俑，它不露手，它除了拉这个弓的时候是有手的，平时是在袖子里边的，因为这个中原文明整个的是有点冷，我觉得啊，就是它跟那个印度的热带的光着膀子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有点冷呢，它实际上像竹林七贤的那种砖雕，你看不露手，除了端个酒杯的话，其他就是缩着。 对，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舞蹈的手型的动作，我自己的判断基本上大部分来自于这个佛教。我们有时候会看佛教的舞蹈家说一个手部的动作有上千个什么舞种，那也有可能就是往这边给传过来的。 对， 哎，所以这个拈花指到这个戏曲里边，到古典舞蹈里边，再往前，这就是释迦牟尼来了一下子。 你觉得佛教的这个手印，你现在对它是怎么理解的？ 佛教的手印，我会觉得是我自己看来，我觉得它是与宇宙的一种对话。在宗教文化里很有意思，你看，在基督教里有一个巴别塔， 嗯， 关语言。你看咱们三个今天在这聊挺开心，我相信观众看着也挺开心。咱们聊的都是中文， 对。 您要是说法文，我也不知道您说啥。要是说几句英文，我说不定能听懂一点。但是你要讲日语，我就又听不懂了。 嗯， 这个语言上有很多障碍。但是佛教手印有一点有意思，就是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宗教，我们都去尊重他们的文化。但是三个我认为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基督，佛教，然后包括伊斯兰。但是佛教很特别，你看他们在诵经的过程当中要打手印。 嗯， 你比如说这个， 对， 这个啊， 这是什么印？ 嗯，这个具体我要查。 铁砂掌，武术里边叫铁砂掌。 铁砂掌 啊，因为在这些印诵经的过程当中打印的时候，我们说他的思想与心和行是一体的， 身口意啊就合 是一体的。 对， 然后我们再讲哈，就是说刚才说到佛教，包括印度教。如果我嘴里读的是梵文，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就是互相之间感知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说手印是与宇宙的对话？但当一个形出来的时候，它的语言的精准性与模糊性都在里面，而这个当中反映了人的思想，这个是人类的智慧，它不亚于语言，非常厉害。 讲的太深了， 非常厉害。 你这个讲的太深了，你这个讲出了我的体会了，不是我的体会，不是。你知道我有一个缺点，就是啊，我老是忍不住做手势，甚至我觉得我做手势有点过多，我很烦，但是我又改不了。我曾经就想啊，我买一个那个街上那个秀水街那个手铐，我说我他妈靠着我就能克制，因为也有的人家说文涛有时候觉得你不太稳重，你老是这么手舞足蹈。但是你知道这是帮助我什么的？我真是没有办法，就是像你看他写这本书啊，他手之舞之啊， 对， 哎，我是真的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啊，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足， 就是言之不足，因为我们也没有稿子，就这么说。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迫切的想表达一个意思，你这甚至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于是呢，手势并不是一个力量，手势帮助就是你说的，它帮助你更精确你说话的这个意思的分寸和界限。就是你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实这有点像舞蹈的起源。 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它本身是个自发的 表达。 对，但是像我们这个四脚蛤蟆这么一弄，大家觉得可能不好看。你们是不是就慢慢认为要固定一个城市，这个动作是最美的形？ 是在中国古典的，或者我们说在世界的，尤其被classical 这个领域给囊括的时候，您讲的这个审美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叫城市化表演，城市化表演，你比如梅兰芳先生的他的城市化表演，包括你看古典芭蕾里边的那种城市化的表演，那是一种我觉得真的是人类的文明。但是我不认为您刚才那个自己有一点自嘲自己，你说人刘亚婷像我这没学过舞蹈，我在这做这个动作它就不那么美，但是审美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打破所有的界限。我认为刚才您想让我们了解关于你手部在表达的时候，你比如刚才你做了一下这个动作， 对， 是你希望我让我懂，那你那个语言说出 来 我明白，所以你这个动率我认为是美的。再说一个，刚才您照顾我说，您说刘岩，那喝水，你喝水还是喝茶？您看啊，您说喝，我是个中国人，我这听着喝字我悦耳，因为你怕我渴。你如果说俊口也能听得懂，但我还以为你让我喝酒呢，对吧？然后你要是说句法文，我又不懂了。 对， 你要真的，咱们还是反过来说，你说韩文我也不懂。但是如果你不说话，文涛哥，你这样子，你拿杯子。全世界人都知道，非洲人都知道你说要喝水的意思，这个肢体语言多有意思，肢体语言是无国界的，打破的，所以手印是有意思的。 哎呦，这说的太好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刘岩老师啊，讲出了刘岩教授的风采，你现在是教授了吧？ 是的， 博士了。 博士，教授。 带博士的。 然后呢，即将读博士后，就是进站。 你说这家伙人家自立自强的，受了伤人家还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对对对，这就像那个沈从文吧，前半生是写小说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不让写了吗，我就搞服饰研究。 对， 他是对这个古典舞蹈有很大贡献的一个学者，可能。 而且我从刚才刘岩这儿讲啊，我就发现他还不光是舞蹈这个领域本身了，他就是个手啊，是一种语言。我刚才听你讲这个佛教的这种手印哈，哎，一下子我有点启发。就过去这个佛经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因为这个佛世尊呢，他是跟各种文化语言的人在讲。过去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当然被认为是传说，就是说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就是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他就这么一个人在这说。这就是，但是呢，各个门派的、各个种族的、各个文化的人，随着他们的语言都能听懂，就都理解。我过去说，我说这是什么特异功能？你看，这至少可能当时他用了手势， 对， 对对对， 对吧？这你看，这是共通的， 对，是的。 所以我估计你有这个体会，还因为什么呢？你这人留言，人家现在人家还那是慈善家。这帮助162个孩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聋儿、 你跟他们打交道是不是觉得这个手的这个格外有体会， 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因为我真心希望我能与这些孩子交流，我希望。然后 手语你会吗？ 我会一些，比如说你好。 其实我一直特别这个有一个问题想解惑的，正好问刘岩老师，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跟亲戚，不是跟哑巴的邻居，我就一直在想他们是怎么学会这门语言的，就是你可能就是是不是有人教这个哑巴来学了一整套，而且不同的村子的哑巴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是哑巴，我姥姥家有一个亲戚也是哑巴，俩人见了面 嘎啦嘎啦离好几十里地， 这 就是你们家乡带的习惯。现在好像人家这个讲哑巴都有点不太尊重了。 应该 叫聋哑人士， 聋人， 对对对， 聋哑人士。 我道歉，这个跟我村上在村子里边有关系啊。 对，当然那是因为你也是个结巴。 就是我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是怎么着就领会了一门共通的语言的？是自己天然的就会吗？ 他也有，现在有特教，我们叫特殊教育。 那俩没上过学，那俩就直接就几十里地。 啊、我 咔一见就是。 我把这话说完。 哦， 就是特教是、你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比如说现在那些长起来的孩子，他有去特教学院学这语言，来了，我们是做个比较，你看啊，特教学院里说苹果，咱吃那个果子， 对， 哎，它叫苹果，苹就像这桌子似的，那形容这是苹果，这个很抽象，有很多像您说打小就这么长起来村子的孩子，他打苹果他咋打？他这样，他还咬一口。 象形， 哎呦，多有意思！你说它 这象形， 它是像摘下来、从树上摘下来果子，还这样擦一擦，咬一口，他认为这是苹果。所以学校的孩子、特教学员，你跟他打苹果，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他看不懂。但是有意思是，这个动作，那个特教学院的孩子也看得懂。 哎呦， 好玩！ 这个动作啊，就像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所有人音像就能知道。 这个就是普通话。对吧， 这个就是抽象了， 对对对对， 抽象一些了，抽象文字了，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我还曾经跟那个咱们千手观音的那个团， 哎， 我跟他们这个同台过，当时他们那个老师跟我讲，我也不可思议，他怎么听见节奏的？这，哎，你给说说，你说他们怎么，他们是听不见的，但是他怎么能统一节奏？因为我听过一个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他们训练的时候是根据脚底板的这个震动。 是的。不是传说，是真的，是真实的。他聋人跳舞，尤其是集体舞，有可能实现有两种途径实现他的统一。第一是在您们看不见的侧目有两个手指老师，手 他看着 节奏指导老师。你比如说在千手观音表演的时候，就有两个戴白手套的女士站在旁边。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把这个节奏打给他们看，所以他就这样上下。那你看他也跟跳舞似的在旁边，所以这聋人就是又表演着，用余光看着这老师把那舞蹈跳完，集体的。还有一种就像您说的，那地板一定是特殊的，它基本上要是木地板，底下又空一截。舞蹈演员大部分要用那种地板，当你在侧目跺这个地板，它那个震，聋人是脚底会能感觉到的，所以他都通过这个震动的节奏来分辨节拍，然后形成身体的节奏。 天哪，那他能够一下分辨整个一个舞曲的这个节拍啊，仅仅是通过脚底的震动 啊？是的是的是的，通过训练完全可以达到。 那你就是说，他等于我觉得他在这触感节奏这个机能这方面，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这些所谓健全的人。 对，他一定就好像说上帝关门又开窗的问题，就他在其他方式上，我自己因为我现在身体有障碍，我自己能感觉到，就是你在本能的捕捉，因为你这不行的时候，那个不是说好像自己要求自己看得更远或者感受得更灵敏，是你本能的人，你分泌的荷尔蒙，因为你要生存，所以他那个本能他就是要。 哎，你自己感觉就是你后来又发展了哪些能力，或者你觉得你的某些能力更超过以前的吗？ 是自己没去细想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我的感觉，今天早上我在家特别有意思。我说外面下雨了，我的护理阿姨，因为我身体不太方便，会有一个阿姨照顾我。她没有，哪有下雨？我刚才那个刚给你在外面挂什么东西来着？我说不对，下雨了，因为我闻到的味道了，我闻到了雨的味儿，我不知道。我说阿姨，你去窗边看一下，我因为我当时没在轮椅上，我在一个椅子上，我移不过去。阿姨说哦，好吧好吧，然后她走过去，她说哎呦，就这一分钟下的，实际已经下半天了。我说地面是不是都湿了？她说湿了。 哎呦，这是！ 但是我是闻到雨的味儿。我们不要说发展了其他能力，但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下了。那个女的，这个女士，她就说没下。我的护理阿姨还比我长几岁，她就说没下。我说下了，我的感觉下了。 我以为是说这老寒腿犯了，就 怪下雨。可能是艺术家的这个敏感度，就是他闻到了一种空气里面的味道，这个还挺厉害， 真的有味儿，对不 对？ 雨是有种味道啊，我能闻到。 而且你现在确实，我觉得你有点精灵范儿了，就有点也是也不胖，也这么瘦，是吧？而且就是，哎，他们说那个杨丽萍啊，就说我也见过，就说他跟大仙儿似的，他甚至就说练一种什么气，他平常练功啊。好像就跟练气功似的那种感觉。 杨丽萍老师真的是舞蹈界的真的很不一样的一位人啊！我认为她，因为大部分我们是学院体系出来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是小时候受训练。 对。 杨丽萍老师她没有上过什么所谓的北京舞蹈学院这个那个，她就跳她自己的舞。但是你知道老百姓爱那舞蹈，有太多学专业院校出来的所谓的学生成了产品。 嗯嗯嗯。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在这个舞台上 stage 上面是 artist， 是个艺术家，那是能批量生产出来的。 哎，你讲的 杨丽萍老师有点像象形舞蹈，有时候看他就是模拟的云南的那种动物的生态， 特别的形象。比如这个孔雀的头， 对 吧？ 对， 它就是象形。 这个在敦煌壁画上早有，叫翘三指，这叫弯三指嘛？刚刚那个画里也有，但是他就把这个模拟孔雀，而且你比如说这个手摆在这，它死死的，但它这个东西一动，而且它这样，然后还来，就很像孔雀鸟的感觉，一下就活了。 这是天才的，是教不了的这个。 对，教不了。 而且呢，咱们这个刘岩老师也能跳舞。现在你的这个舞算是什么种啊？坐在轮椅上，你就是上身体的上部也能编排成一个舞蹈。 在2014年我有了自己受伤以后表演的第一部舞剧，这个舞剧很有意思，是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法国大使馆有一个项目叫红线，只有三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但这三个舞者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身体障碍的啊，另外两个人是健全人。一个舞者叫苏菲，是个法国女孩，还有一个中国籍的男舞者，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但这个编导有意思，他是个法国人，他这个整个的舞剧就是为我编的。我坐在轮椅上，我双手划着轮椅到了舞台的最中间停下开始跳舞。 哎呦 啊，就是 真是。哎，我给你看一段财富啊，咱们这有点视频。 这个舞蹈不是法国人的， 这个是不是在北京台？ 就在北京台录的。这个舞蹈叫最深的夜，对。 这个是刘岩说是受伤之后的第一个舞蹈。 对。 哎，要不说他真是就是搞专业的。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他受伤之后啊，他第一个想的不是说今后的什么生活 啊， 他第一个想的就是跳舞怎么办。 嗯， 你是真爱舞蹈啊。 是， 我见过很多跳舞的女孩，她们说都说她们心里就是恨舞蹈，因为就是小时候给老师拿那个小棍儿啪啪给打出来的。 是，嗯，是很苦的，但是如果你爱的话，你不会觉得它苦，你能理解吧？ 对呀，但是像你受了这样的伤之后，对你这个爱的这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方面的打击就更大了。 但是还是那么执着，就是你不会放弃你爱的东西，然后你会思索你将如何继续爱，这是我做的事。 对，我其实比较好奇是敬佩刘岩老师的是，当他就是失去了就是完全去表现一个东西的这个机会和能力的时候，能迅速的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去表现舞蹈的美。 这个不， 因为很多人会很消沉，或者说他没有找到路子，或者他就会很哀怨或者那种的。但是这种舞蹈的表现力不减，直接就创一门学科，那这个是有高人指点呢，还是说我就是要完全我就是要跳那种劲儿呢？ 对，你是怎么找着这个手部研究的这个道？ 手部实际挺，我觉得我特感谢我的导师，就现在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冯双白先生。在我上博士这事儿上，我的导师就极大程度给我鼓励。我当时觉得这个博士这个离我比较遥远，您能明白吗？ 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舞者， 对 啊，我就是说，如果 不是个学者， 哎，我不是个学者，这个离我太远。我如果不摔伤，我希望我可以跳到50、60，我就仅仅是跳，我不做别的事儿，非常的单一， 嗯， 非常的简单，做一件事儿。但摔了以后，你就要思考，因为你半个身体动不了了，你往下咋跳？ 嗯， 你跳舞是要用身体的，然后您半个身体腿动不了，所以当时与冯先生在谈这事情上。他鼓励我，他说你试考，我说我考不上，考不上再考吧，就是他希望我一年一年的考，但是很幸运第一年考上以后，就是说因为我当时跳了大量的舞剧，他当时希望我做关于古典表演的， 对， 但是我说我想试试做手的，他允许我做手，而且他帮助我做手。 过去有人做这个吗？ 没有。在学术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各位专家也在这个点上是对我肯定的，就是说学术创新点是有的，从未有过一个人从局部的手部动作进来思考舞蹈，而这个不是思考舞蹈的问题，